不风流处也风流。 公稿人 田书云。我第一次去来佛寺是在1988年，因为那阵时年轻无知，只知道背住领导和同事偷偷地出去上香，其实只是想出去看看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佛理根本一窍不通。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贤公老和尚那阵时的情景。当时老和尚着了一套好旧的短衫在田里做嘢，一面的慈祥和蔼可亲，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见到自己的爷爷一样。老和尚跟我们讲嘢的时候都没有停低做紧的嘢，劝我们要好好念佛，跟我们讲了很多念佛的好处。但是我们那阵时太过心浮气躁，根本没有将老和尚讲的说话听入耳，心里面一直都认为念佛是老年人的事，距离我们年轻人好遥远。现在想回自己真是业障深重，罪过啊。第二次去来佛寺是在海庆法师出光之后了，因为听几个老居士讲，庆公坐光六年几，但是肉身不坏，觉得好好奇。只是听讲佛教圣地九华山有肉身不坏的菩萨，但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就一起走去看看。不知为什么看到家夫而坐的庆功真身，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落来，一直都这样流泪不止。庆功在世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讲几多说话，只是记得他很矮，一念的慈祥，不喜欢讲嘢。那阵时寺院还养了耕牛，自己耕种。有位居士在好远指住庆公跟我讲，就是那个挨住墙边企喺度面向东的和尚，人人都看不起他，他只是知道执训，经常回到寺院过了吃饭时间，有饭那就吃点，没有饭就不吃了。直到现在我每次参拜庆功都还是泪流不止。2007年夏天，我们四位居士一起去来佛寺探望贤公老和尚。寺院的门开住，花园里面空无一人，等了好长的时间老和尚才回来。原来他一个人在农田里面做事。老和尚说，现在寺院只有他一个人住，农作物成熟了不收都不得，农作物不等人。我们心里面都感觉很沉重。老和尚百几岁了，一个人在这里坚守住，还要耕种这么多农地，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大热天时，到中午了，还在农田里做事，回来还要自己煮饭洗衣服，即使是一个年轻人都无法忍受。我们几个人都说，你老人家百几岁了，还每日这么辛苦粗劳，到底为什么呢？以你的资格，完全可以去条件好一点的道场 去安度晚年。老和尚话：出家人如果唔守好道场，将自己嘅庙都唔要，咁仲修行啲乜嘢呢？人哋讲起上嚟好唔好听啊？我哋几个听到都肃然起敬。2008年冬，我踩单车去千佛寺，好远就睇到一位师傅喺大门嘅前面做嘢，心諗咁大冷嘅天时系边位师傅仲喺度做嘢呢？老和尚眼睛好，记性亦都特别好，见到我就笑住讲：阿弥陀佛返嚟啦，路上好冻，快啲入屋啦。我话：咁嘅大冷天时，你老人家点解仲喺呢度做嘢？老和尚话：喺路边生嘅草，依家干咗，唔好睇。啲学生哥喺度行，亦都唔方便。我想用铲将啲草铲咗佢，然后再扫一扫，好行又好睇啦。我有一段时间喺千佛寺念佛，发现老和尚每日朝早两三点钟一定起身。我哋听到老和尚一步一句阿弥陀佛，就知道佢老人家已经起身啦。是在去厕所的路上见到，我们亦都不好意思再继续回去睡，个个都马上起身了。老和尚拜佛从来都不用好柔软的拜垫，他用高粱棒叶变成一个半手指口的小拜垫，上面又硬又不平，而他就一直坚持在那上面拜佛。想起他老人家对佛陀的那种虔诚恭敬，真是令我们感到无比汗颜。听印咸法师讲，老和尚后生那阵，特别是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凭住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救过好多人的命。老和尚一生乐善好施，与人方便，他不单只是讲道，而且是真正做到的。老和尚生活上面特别节俭，吃饭从来都不挑剔，从来没有单独煮，每日和大家一起用餐。每次饭后，他总是用滚水将碗晾完又晾。老和尚着的物补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我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帮忙的？老和尚找出一对物叫我拿去补。我见到两只物都烂了大半边，根本没有办法再补回，于是就偷偷地将烂物收买。老和尚再问的时候，我们都说找不到了。老和尚没有办法，唯有着新物了。每年秋天之后，老和尚就走去挖树根，然后劈开晒干，准备冬天用。因为这里是农村，条件比较差，室内没有暖气，冬季比较冻的时候，老和尚就自己用火盆透火取暖。老人家虽然80多岁了，但是还是跟年轻人一样，冚一张被，上面再加一张就过冬了。有一次，我们帮老和尚打扫房间，顺便 想帮他将衣服和床单洗下，结果揭开被的时候发现被脚那边揭不到，仔细一看，原来是老和尚为了可以暖一点，将冚脚那边的被用一条绳扎起。我们都笑老和尚真是懂得想办法，老和尚用的嘢都是很平常，从来都没见过他用新的拐杖，他经常用的拐杖就是野生的一种叫做灰灰菜的野菜杆，扫地用的扫把都是用他自己种的扫把苗扎起的。老和尚有时出去办事，落车之后距离千佛寺还有将近五里的路程，他经常行回来，他不愿意洗钱租车，亦都不愿意麻烦印咸法师去接他。老和尚见到人家不要的冷衫觉得很可惜，就执回去洗干净，然后用拆下来的冷搓了两大盘绳，比从铺头买回来的更靓更襟用。我们都佩服老和尚能够想到这一招，这样废物利用真是太好了。于是我们都跟住照做，老和尚很平易近人，随身的袋里面时时都带着好多佛像、挂件、念珠之类的纪念品，随时准备和大众结缘。无论见到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他都会先打招呼，阿弥陀佛回来了。他老人家从来都不摆架子，令到去道场的信众都觉得好似翻到屋企一样咁温暖。每次向老和尚顶礼，佢就会笑眯眯咁讲，唔好拜我呢个凡僧，去拜佛。呢啲都系贤公老和尚日常嘅一啲小事，但系正正系因为佢嘅平常，却更加衬托出老和尚修持功夫的不平常。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千家诗入面收录了一首无名高人所作的提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麦地烧天麦地空，争刺满炉灰骨绝，慢腾腾地暖烘烘。这首诗朴实无华，却饱含哲理。诗人在这里跟我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假如华而不实，只追求表面的排场，就会好像烧茅草一样，瞬间之后就烟消火灭了。只有脚踏实地，讲求实效，持久不断地努力，才能够达到理想的目标。这个就好像在火炉入面烧老树根那样，由于质坚耐烧，所以才能够取暖御寒。印咸法师曾经跟大家讲起过，他在来佛寺常住的时候，有一次老和尚凉拌了一些芹菜，指着地上的香油壶对他说，你用筷子蘸一些，将这些芹菜搅拌一下。印咸法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满含热泪，他说，那个是一壶五十斤的香油啊，而师父却让我用筷子蘸一些，将这些菜搅拌，就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一世了。我这些年 尽力去学习师父的勤俭，但是现在我在勤劳这方面还讲得过去，但论起节俭还是远远比不上师父。恩荣法师说，我刚开始亦有啲嫌师傅太小气，要买2蚊嘅豆腐佢都唔俾买。但係后来见佢为几家学校同道场捐资买树苗，佢一抖手就攞出好几千蚊。呢、这个让我彻底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南洋嘅将军居士曾经喺义乌念佛堂供养老和尚一支拐杖和一枚红玛瑙戒指，还有一条紫色的手珠。老和尚当时就说，出家人哪有戴戒指首饰的，不如法你拿走啦，拐杖我亦都有了。张居士说，没关系，你老人家可能一世人都没戴过这些，你戴上给我看下靓不靓啊，而且你的那支拐杖已经好够了，下边都有裂缝了，以后你就用这支新的吧。老和尚于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些供养。一星期之后，张居士又去念佛堂，刘居士对他说，老和尚有事情回寺院了，走的时候将你供养他的戒指和手链佛珠都留下来，说出家人不应该戴这些东西，颜色都太鲜艳，不如法。张居士后来说，当时我就深深地觉得这位老和尚真是大修行人，他见我这么执着，为了让我生欢喜心，就恒顺众生收下了供养，等到临走的时候再将些东西留低，真是慈悲善巧。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起欢喜心，确实是这样的。师父上人赞叹言功道在平常，简直太贴切了。好多人讲起老和尚对他们的触动，都是因为一些很平常的小事。这篇对老和尚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各个方面都有概略的描述，虽然无惊人之语，却不失平实自然。老和尚朴实却有高大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真可谓不风流处也风流。